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78集，火龙再临。公孙将灯罩放在了一旁的一个点燃的蜡烛上边，透过灯罩，蜡烛的光亮了好几倍，而且灯光也是暖的，并没有变成绿色。 这种果子叫灯罩果，西域一带有卖，果子不多，貌似都长在沙漠里。这种果子的果汁涂过的灯罩很好卖，罩上这种灯罩，灯笼都会亮到平时的好几倍，而且这种果汁涂抹之后就干了，还防火，灯笼遇到大风也不容易吹灭，火也不会把灯罩都烧了，所以很好卖。 我晚上用这个看书可舒服了，光都不抖的。 众人都点头，觉得挺神奇，不过往假玉佩里塞这玩意儿干嘛？色泽更亮一点吗？吃完了饭，众人忙了一天也都累了，而且雨又下了起来，就各自回屋。白玉堂回屋后让人准备热水洗澡，他刚才淋了雨，觉得浑身不舒服。展昭瞅了个空跑出去了。到了天尊的房间里，展昭跟殷侯和吴一霍他们聊天，聊了几句就回去睡觉了。见桌上的钱袋，就问天尊：“ 玉堂的吗？”“ 对啊，你帮我拿去给他吧。” 天尊自然不知道有什么玄机，让展昭帮忙把钱袋带回去。展昭笑眯眯接了钱袋，回自己的院子。半路上翻来覆去查看了一通，终于在钱袋里找到了一个夹层，一抽抽出了那张戒具来。展护卫拿着戒具得意的一笑，就想撕了，可双手都抓住那张戒具了，又迟疑了。此时他都走回自己院子了，屋门关着，白玉堂这会儿应该在洗澡了。展昭拿着戒具站在院子里发呆，莫名就想到早晨问白玉堂要什么的时候他手指的方向。展昭低头瞧了瞧自己左边的心口，又看了看戒具，最后又想起白玉堂当时的眼神，还有跟董潇说的那些话，以及不久前被窝里那个梦境一样的亲昵举动，虽然之后他俩都默契的不再提起。迟疑了良久，展昭皱了皱眉头，不爽地将戒具又塞了回去，将钱袋抽紧。 展昭啊，你不争气啊。 随后展昭别别扭扭进了屋，白玉堂此时刚刚洗好澡，披了件礼衣站在桌边。他本来洗澡的时候以为展昭会来偷袭一下，没想到没有，倒是有些意外，走到门边又感觉展昭就在门外。 还下着雨呢，那猫在外头干嘛？ 这时大门打开了，展昭气势汹汹走了进来，伸手啪一声将那个钱袋放在了桌上。之后白玉堂的表情让展昭忍不住笑了。展昭头一回看到白玉堂这张万年冰山脸上出现这种表情，又呆又惊讶又有些遗憾，感觉什么都值了。 头痒洗澡。 说完展昭若无其事转身进屏风后边。白玉堂洗澡的那个水桶旁边还有一桶热水，之前白玉堂洗澡用的是温水，展昭这桶里是滚水，这会儿白玉堂洗完，他那桶估计也冷热刚刚好了。白玉堂拿过钱袋打开一看，发现夹层被冻过了，微微皱了皱眉，有些遗憾，但是夹层里似乎有东西。白玉堂愣了愣，伸手一摸，摸出了那张戒具。白玉堂呆在那里良久，嘴角忍不住挑起，笑意都从眼底泛出来，忍都忍不住，然后小心将钱袋收好压在了枕头下边，随手抽了块帕子擦头发。这时展昭突然从屏风后边跑出来了，只穿了一件礼衣，显然早还没开始洗。 怎么水冷了？ 没，还烫着呢，还有一点点时间。 展昭说着捋袖子，白玉堂不解地看着他的动作。 你干嘛？ 干嘛？找借据。 展昭眯着眼睛蹦上床就乱摸，白玉堂哭笑不得，抓住展昭双手。 别闹。 别闹。 于是两个明白又糊涂，糊涂的又有些明白的人乐呵呵滚到了一起。门口路过的赵普听到里头闹哄哄的， 这俩干嘛呢？拆房子。 赵普晃晃悠悠回别院，经过公孙屋门口就听到里头传来小四子的叫声。赵普一惊，心说公孙打小四子屁股呢，赶紧跑去推开门，就见小四子正穿着个小肚兜趴在床上，公孙给他推拿呢。公孙这几下按得小四子 AA 叫，公孙边掐他脖子边自言自语， 要不要刮个痧呢？最近天气潮还热。 你还会推拿呢？ 废话。 会刮痧不？会拔罐不？ 当然了，爹爹是神医，怎么可能不会拔罐？ 那给我拔一个呗。 赵普说着就要脱外套。 你哪儿不舒服啊？要拔罐？ 哎呀，最近睡觉总是落枕。 公孙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对按完了的小四子一指屏风后边。 去洗澡吧。 嗯。 哎，等等。 赵普脱外套的时候发现了袖兜里的东西，才想起来之前准备给小四子玩的忘记了，于是摸出来给小四子。小四子捧着圆滚滚一颗珠子。 什么啾啾？ 夜明珠，可好玩了，泡澡的时候放水里，熄了灯啊，水里跟有个月亮似的。 真的？ 小四子切了，然后就要去试一试。小四子跑去屏风后边准备洗澡了，公孙拍了拍一边的藤榻，示意赵普躺这儿。赵普乐呵呵脱了上身衣服要脱裤子，公孙面一红一摆手， 裤子不用脱，去趴下。 赵普乖乖去趴下。公孙瞧了一眼，眨着眼， 这背上那起伏有致的肌肉线条，不愧是大将军，这背肌。 公孙欣赏了一下，随后拿出了拔罐的工具给赵普拔罐，赵普趴着享受。这时屏风后边的灯被小四子吹熄了，之后传来哗啦啦的水声。 别泡太久啊，小心着凉了。 小四子进到水里，将那颗夜明珠放到了水桶底下，果然跟有个月亮似的。小四子又拿起了放在一旁的那块龙形翡翠来玩，将玉佩放在水里，下边有夜明珠，小四子晃动着那条龙，就跟月光下飞着一条龙似的。外头公孙专心给赵普拔罐，赵普就侧着脸看公孙。正这时外边一阵风，桌上的烛火熄灭了。 晚上起风了。 公孙赶紧跑去关窗户，同时就听小四子喊他。 爹爹。 啊？奇怪，灯都熄灭了，怎么房间里还不暗呢？ 正疑惑，就听小四子接着说话。 屋顶上有条龙哦。 公孙和赵普都愣了愣，随后同时扬起脸，这一看两人都一激灵，只见房间顶上有一条巨大的火龙正在盘旋。赵普和公孙一抬头，一个机灵当场有些无语。只见半空中有一条火龙盘旋着，样子十分古怪，火红色与灯光的颜色相近，难怪房中灯火熄灭，但是依然敞亮。公孙愣了良久，觉得这火龙像是一个水中的倒影似的，不像是真，于是就点上了灯火，想看看仔细。赵普也爬了起来，仰着脸观看，可就在公孙点了灯的同时，火龙不见了。公孙眨了眨眼，赵普伸手掐灭了蜡烛， 火龙又出现了，再点上又没了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奇怪。放下灯，公孙跑到屏风后面，就见小四子还泡在浴桶里呢。浴桶底部放着一枚夜明珠，他手里则是拿着那条太师给他的翡翠龙形玉佩。公孙盯着小四子手里的玉佩就看了起来。小四子还光着呢，以为公孙给赵普拔完罐了，就拿着帕子给公孙，那意思搓搓。公孙拍了拍他脑袋，伸手测了测水温，发现水不是很热了，就将玉佩放到一旁，然后将小四子捞了出来。赵普走到屏风后边，就见公孙抱着光溜溜的小四子对他示意， 拿下屏风上挂着的毯子。 赵普抽了毯子过来，伸手接过小四子，将它包上。公孙挽起袖子，从水桶里捞起那颗夜明珠看了看，又拿起那块玉佩。 把灯都熄灭了。 赵普抱着被毯子裹成一个球，只剩下脑袋在外面的小四子去吹熄了灯。公孙先是将夜明珠放到了玉佩的下边，然后仰脸往屋顶看，并没有火龙。公孙想了想，又将夜明珠放到了水里，再将龙形玉佩放到水面上，再抬头看，火龙出来了。 哎呀，原来火龙是这么出来的。 夜明珠的光很微弱，都能有这么大一条火龙。 这时外边传来了轰隆隆的雷鸣声，公孙跑去打开窗户探头看了看，天上乌云密布，雷电交加，雨水更是瓢泼似的那么大。公孙回头对赵虎一笑， 我知道火龙火凤是怎么形成的了。 赵普转头就看向跑到门口来看他们有什么需要的子影。 把大家都叫到院子里来，就说火龙叫小四子玩出来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